他以為不承認個政府就等於 不承認個政府就等於他不知兩個兩會海峽兩會大陸的海協會台灣的海基會就通過這些白手套，但都是政府。 為什麼好像鬱敏這麼久沒有做網台節目的？ 不是吧，我剛剛才看完鬱敏踩場而已、你有沒有訂閱 My Radio 的 YouTube 頻道啊？ YouTube 頻道要訂閱的嗎？ 當然要訂閱啦，你訂閱了 YouTube 頻道之後，隔離有一個鐘仔，點埋個鐘仔，咁所有 My Radio 的節目呢你都會第一時間收到通知，咁你咪唔會錯過囉。 唉，唔怪得知啦。 係啦，講還講啦，咁你 like 咗 My Radio 的 Facebook 專頁未呀？ Facebook 專頁係咩嚟㗎？ Facebook 專頁你都唔知唔係啩？嗱，你要快啲去上 Facebook， 去呢個 My Radio 嘅 Facebook 專頁，贊好咗之後咧，仲要揀搶先看所有 My Radio 嘅台務通告、節目直播，亦都會優先即刻話俾你聽，你就可以即時收睇，咁你咪唔會錯過 My Radio 嘅所有節目咯。 唉，唔怪得知啦，等我自己攞住部嘢喺度篤下篤下，篤到眼都蒙埋。唉，原來係咁樣。 咁你快啲嗱嗱聲去贊咗佢啦。 咁咪一定啦。 天地有正氣，你兩個仆街衰到痹。 獨立思考，思考獨立，一個時機，卷土再起，天地有正氣。主持：姚冠東、阿雲。 喂 ，hello， 大家好，晚上好。講幾字幾蜚語啊？呢句嘢 啊，晚安。 大家晚上好。咁樣嗰啲咧，係簡直係知國嗰啲，即係晚上祝福。我其實咧，每次聽到咩咩，各位朋友晚上好，我就想嘔啊！即係你明唔明？用廣東話讀出咧，即係而家有時好多去嗰啲商會啊、大嗰啲 event 啊，通常咧成日都講話咩晚上好咧，即係我真係想嘔嗰啲咁嘅生意佬咧，成日講埋曬呢啲咁樣嘅知國語言，我真係想死。喂，咁啊，歡迎各位網友嚟到天地有正氣嘅直播時段啦。今日咧就又係唔好意思嘅，因為我小弟咧就即係有啲唔舒服，咁就真係今次就只能夠頂到兩節，咁樣就即係留翻條命。 請各位見諒啊！ 係啦，咁啊，即係為咗班契弟而冇一條命嘅，好似為啲港豬冇一條命，咁到底我？可以作出呢個犧牲未咧？我就 仲係 啦，咁我就仲未有呢、這個心理準備咧，就去作出呢個犧牲嘅。你會唔會咧為香港而死咁樣揮揮？你會唔會啊？ 唔會咯，因為呢班契弟唔值得咯。 哦，即係但係為呢個土地而死咧？ 都有得諗下，呢、這個都有得諗下。 哦Okay. 但是要看情況，即係我講真啲，我哋啲咪又係香港仔，咪又係古古話話，你有機會有 potential 機會主義者嚟嘅啫。 係，即係差唔多嗰啲嚇，即係砌好個爐。嗱，我成日即係又再講一次，即係我小弟嘅 我小弟發明嘅呢個 BBQ 理論啊，即係港豬 BBQ 理論啊。咁啊，成日就話搞 BBQ 就搞運動。搞啊，搞好啊， 出嚟啊，正啊， 正啊，喂，再出嚟傾下，不如搞啊，喂，即係搞嗰陣時咧，就大家都好撚著弱啦，或者係啲 WhatsApp group 啊、Facebook group 咧就好撚著弱啦。好啦，咁啊到真係，喂，喂阿輝啊，不如約我哋下個禮拜四出嚟同我哋傾下咧，即係睇下點搞咧，搞個 BBQ 點搞咧， 唔係好得閒啊，不如再遲下先啦。 唔係啊，好啊，咁啊，唔係啊，有啲仲衰啊，上個禮拜嗰啲。即係話好啊，咁樣然之後咧，跟住好啦，到真係就嚟到禮拜四啦。哎呀，我今日唔得啊，咁樣嗰啲咧。我聽日又唔得啊。哎呀，禮拜五唔得啊。下個禮拜一我阿媽生日啊，禮拜二外母大壽啊，禮拜三有我仔去運動會啊，你明唔明？ 你呢個前設已經係多咗一步添啦，直情因為你已經係有一個發起人講啊嘛。你好嗰時候個個都話好啊好啊好啊，跟住然後冇人發起喎。 唔係咁邊個搞？邊個等等諗啊？係嘛？即係香港人 BBQ 理論就係話想搞 BBQ 好啦，搞啊搞啊搞啊咁啊，即係講嘅時候好興奮啦。好啦，有條。頭啦，終於肯出嚟約人啦。咁啊，永遠咧約人啦、霸佬啦，或者係 book 嘢啊、買嘢啊，都係同一兩個人去做嘅啫。即係約一個二十人、十人、十個人嘅消費城，永遠都一個人去做呢啲嘢。好啦，到嚟搞啦，搞咗啊，約好曬，又幫你買埋嘢，霸埋個燒烤爐俾你啦。 屌你老母，好啦，嚟到又有啲人放飛機啦，嚟到嗰三幾個就仲要嫌你啲嘢，誒、欸、都唔好食嘅，誒、欸、有冇搞錯？你霸個蘿蔔呢個位嘅，你霸海邊嗰個啊嘛，即係鬼唔知你阿媽係女人啊嘛，咁樣嗱呢就係、是其實係一個。港豬的民族性嚟嘅，即係我覺得香港人的民族性，誒咩都一窩蜂啊搞啊！ 所以話為咗呢個咁嘅民族嚟去犧牲自己，你話 性命啊講緊啊，咁啊即係點解講咁多呢啲咧？咁啊即係今個禮拜同上個即係今個禮拜又係啦，即係我唔知點解完全係咪香港地已經和諧到一個地步係冇嘢好傾冇嘢好講，明明好多嘢㗎，你明唔明啊？係，即係大家好似彷彿金魚腦唔撚記得曬啲嘢，喂！屌你老母，沙中線搞掂啦，係嘛？地鐵單嘢搞掂啦，逃犯條例搞撚掂啦，係嘛？即係一有啲嘢就哦，屌你老母明明鬧得好撚勁嘅，即係跟住就屌你乜過兩日有啲新嘅新聞冚過嚟啊，跟住咧就大家就唔撚理咯，咁啦，咁噶啦，係咪？即係大家彷彿就好似跟緊呢、這個每日嘅新聞報導咧去思考咁樣嘅。即係啲嘢發生咗，哦，佢唔再報啦，即係傳媒唔再跟啦，咁就冇噶啦，係咪？ 咪真係跟住個新聞報道去思考都還好。 同埋最正啊，係 跟個標題嘅就好多。 係啊，跟標題，即係內文都唔撚睇嗰啲啊，係嘛？即係同埋咧，即係嗰啲討論好啦，即係嗰啲討論好啦，好笑嘅，即係大家講完啲嘢咧，可以唔撚使負責任嘅。即係今日嘅我又作戰勝昨日嘅我咁樣嘅，即係啲嘢咧可以隨時屌你老尾唔撚記得咁樣，即係講自己講過又唔撚記得，係嘛？咁咧就有好多時咧，法院啊幫我哋即係 reload 嘅叫做，即係法院啊幫我哋 refresh 我哋嘅 memory 嘅，即係重新咁啊提醒我翻我哋嘅記憶。咁啊，因為有啲案咧就通常發生咗件事都一兩年之後先至喺法院嗰度出現嘅。咁啊，當然今個禮拜最多人談論嘅，當然就係佔中所謂嘅佔中九子啦，啊，所謂嘅佔中案九子，咁就卒之咧就去到4月9日咧就係作出一個叫做 裁決啦 ，未到一個判刑嘅，咁啊先係喺呢個有一個裁決，咁啊地點咧就咁好笑，咁啱得咁巧，老鼠啊溜貓屌，我喺嗰度個招。 你又出現，你公民黨黨慶你又去， 而家係咪我投飯啊？即係唔係投共，我係全心投泛民，諗住參與呢個嚟緊2019年嘅區議會選舉咧，係咪？啊！即係我參與呢個新界嘅唔知乜撚嘢鄉乜撚嘢乜嗰啲選區好撚奇咁啲名， 唔係咁你去嗰度做咩先？ 就咁嘅，我就上年7月咧，我就啊就參與咧呢、這個嚇、啊，就係、是、揸車就撞到人個尾，咁咪要去傾賠償嘅啲，就去嗰度就喺呢個地點，就喺呢個新起嘅嗰度 西 九龍裁判法院係啦，咁啊非常之大嘅一座政府新嘅建築嚟嘅，咁啊新地方，咁嗰度大約個位就喺南昌站附近咧，即係喺呢個深水埗嘅新嘅填海區嗰度出邊嗰度咁嘅位嚟嘅，咁啊嗰座嘢咧就起到成座嗰啲深圳南山區市政府大樓咁撚樣啦，即係好撚肉酸嗰座嘢，即係我覺得嗰啲建築係好撚肉酸，不過裏邊就相當之新啦，咁啊亦都。喺個咁樣嘅法院，咁我啱咁啱嗰一朝早咧，我就要上 court， 咁就啱啱又係佢班友要上 court， 咁啊同一個時間原來撞到正，我都唔知道，我真係唔知道，我嗰朝早差唔多係之前嗰晚我老婆同我講咯，就話喂佢哋好似聽日又係喺西九龍喎，都約埋啊，咁啊啱啱我就喺咁啱就我就喺法院底下啦，咁啊都撞到阿梁家傑啊，撞到阿長毛嗰啲嘅，咁啊同阿傑哥咧講咗兩句咁樣，唔係梁家傑啦，冇阿傑哥你講到好撚熟咁樣啦，係啦，咁啊亦都見到有啲兩邊陣營嘅示威者啦，即係所謂嘅藍絲帶都有兩批嘅，咁啊收兩邊錢咁兩批啦，即係係嘛喺個 兩支水啦， 冇錯啦，咁啊兩邊咁啊小貓三幾隻嘅啫，我目測大約有10多人到，咁啊兩邊就10人到啦，10個8個啦，10多人啦，咁啊所謂嘅黃絲陣營咧，即係嗰班例如都係其實都係熟口熟面嗰一紮。經常在立法會煲底撐泛民那班人 啊，咁即係泛指亦都係旺角鳩烏團啊，即係嗰啲咁樣嘅比較上咗年紀嘅人啦，咁亦都係即係大家口中我哋本土派口中嘅一啲左膠啦啊嘅分子，咁多數都係嗰啲上咗年紀嗰班嚟嘅，咁啊到場就升所謂升門啦，咁啊人數咧我經過目測嘅人數亦都唔算好多嘅，入去 court 聽嘅都係百零人有到啦，咁啊落到嚟加埋下邊嗰啲即係散散收收咁樣都係都係百零個鬆啲啦。咁啊就係咁啊講下個裁決啦，咁啊阿輝輝你啊講下個裁決啦。 其實我已經冇乜點仔細睇啦，總之咧佢哋告佢哋嗰條罪就係煽惑公眾妨擾同埋煽惑公眾煽惑妨擾，即係算啦呢啲好，因為佢本身其實呢條所謂煽惑公眾妨擾罪咧，其實係一個普通法入邊一個好古舊嘅法律嚟嘅，即係。佢嗰個定義啊，嗰啲我哋唔係法律專家，我唔識講。 主要係煽惑公眾妨擾同埋煽惑他人煽惑咁樣。係 啦，咁佢哋九個人就有啲啊定咗一條，有啲啊定咗兩條、三條咁啊，即係最多都係三條啦，咁不等啦。咁具體嘅判刑咧就去到24號，如果冇記錯，今個月24號。 係啦，咁啊正式就就住呢個判刑啦。咁喺九個被告裏邊咧，即係唯一係阿張秀賢咧。就有呢個社會服務令，要攞呢個社會服務令報告啦，同埋感化報告，即係好大機會咧，就係判社會服務令嘅。咁就即係呢啲係估計嚟嘅啫。咁多數都你攞得呢個服務令都係咩嘅啦。咁另外咧，有人申請過，即係例如陳淑莊啊、邵家臻啊，佢哋應該好似係都有申請過，希望可以攞呢個服務令嘅社會服務令嘅。咁不過咧就法官就唔批。嗱，法官唔批你服務令咧，好大機會係判監嘅。咁就先至唔俾你個感化報告啊，唔俾呢啲咁樣嘅報告你攞嘅啫。咁如果唔俾呢個報告你攞咧，好大機會就係應該會有機會係判監嘅。 我個人嘅推測我都覺得係會嘅，不過未必會，因為佢呢條罪其實最高判7年啦。我 personal 嘅估計就 確仔就唔會判到七年嘅。因為最高應該是判到好似唔知兩年嘅啫，即係最高好似係裁判處好似即係。即係呢啲 court 仔，我哋叫 地區法院嗰啲， 地院先可以係五年以上嘅。咁啊，所以呢啲細下級最下級嘅法院咧，好似都係最盡都係兩年嘅啫。 我估就可能一年一條，就可能一年至大幾個月咁上下啦。咁即係 depends on 佢哋中幾多條啦。 係咁啊，不過喺開始之前咧，即係我哋封煙開放嘅24404088，咁啊已經有朋友急不及待咁打入嚟啦。咁啊，喂，曾生，而家打緊俾阿曾生嗱，咁其實。成單案我想都立場我哋都就算喺天地有正氣，我嗰陣時同阿雲都已經表達過，去審嘅時候我哋已經都喂係。 係，喂，你好啊， 曾生。係點啊，曾生，你好啊。係 晚安，晚安，晚安，晚安。 喂，點樣啊，曾生？有咩？有咩？ 喂，見到單嘢又有啲想講，我即係覺得政府點解即係永遠都係後知後覺啦。 後知後覺。Okay， 你講翻嗰個教學助理咧偷拍嗰單嘢咧，而家佢法院講咗話偷拍罪係可以用不誠實取用電腦嚟告啊嘛。鬱敏都講咗呢單嘢個琴日。咁 咁你嘅意見？ 即係我覺得 你嘅睇法咧， 即係我覺得係心痛嘅地方係點解政府往往都係後知後覺，因為偷拍呢個問題其實係好。即係已經存在咗好多年啦。但係點解佢都好似係對呢樣嘢冇曬辦法咁，而用一條無釐拉更嘅罪嚟告呢啲咁嘅人？ 唔係呢個就係可以話係嗱，第一幾個問題嘅。第一咧就係呢個律政處嘅問題啦，即係你你嗰啲法律 out date， 你其實係律政處嘅責任，你律政司嘅責任，你係有必要去就住科技嘅發展去檢討現行嘅法例噶嘛？呢啲嘢一定係噶啦，即係呢個係亦都係律政司同即係特區政府嘅責任啦。第二亦都係立法會議員嘅責任，即係你因為呢啲又牽涉法律法例嘅嘢，其實你立法會議員亦都有必要，亦都係佢嘅責任嚟噶，去審視嗰啲法例到底合唔合時宜啊，或者係去適時去檢討呢啲咁樣嘅法例，咁啊即係亦都係立法會議員嘅失責啦。咁亦都係即係呢兩個失職，即係就導致到而家好多罪行咁，即係可以都即係亂七八糟都好似即係 冇相應嘅條例去控告啊一啲。 係，同埋另外，我覺得政府係冇藉口賴話立法會拉布，因為你提出呢啲嘅議案嘅法修改呢啲法例咧，我睇唔到反。 泛民有任何反對的理據 嘛？唔係唔係，從同埋拉布咧已經成為咗歷史名詞嚟㗎啦，你明唔明啊？即係而家修改咗議事規則之後，仲拉乜撚嘢布啫？仲邊有拉布呢件事啫？呢個世界係嘛？ 都有嘅，我見到有啲事務委員會民主黨都係咁提嗰啲37A 嗰啲喺度拖嘅，或者點人數嗰啲嘅。 就係點人數，仲呢啲 都 唔算係一個拉布嘅手段啦。而家已經係好溫和噶啦，已經係根本係冇效果。 都係。 如果隨時展望，佢呢個係即係民主黨嗰啲人啊，或者泛民做呢啲嘢咧，只不過係姿態上嘅嘢嚟嘅啫，只不過係 行為藝術啦。我覺得係 吸引一兩行報導，因為而家修改咗議事規則之後，基本上佢係任剪唔嬲嘅，剪報根本係隨時都可以剪，隨時講你出議事廳，已經根本上已經唔係以前阿鬱敏時代，即係唔係以前嗰種拉布係上一屆議會可以做到嗰個效果嚟嘅啦。而家已經修改咗議事規則，甚至即係普通嗰啲委員會咧嘅權主席嘅權力已經好大嘅啦，而家基本上係冇得再拉嘅啦。所以佢哋所謂話咩點人數咩成，其實都只不過係一個姿態嚟 嘅。同埋點人數已經冇效，係因為對家已經偏奸制咧，佢哋睇通咗一條路啊嘛。 哦 ，OK。 即係佢哋係啊係啊，因為上次逃犯條例首讀二讀嗰陣時候我都有睇直播。 係好。 係啊，咁佢哋想 係， 即係公民黨嗰班人點人數嗰陣時，對家已經夠人啦。咁佢即係點人數呢招都冇賣，其實而家 係。係啊，冇啊，基本上係冇啊。喂，咁啊，九子案你又點睇啊，曾生？ 啊，邊度？ 佔中案你又點睇啊？ 我覺得邵家忠同陳淑莊判監機會好細啊。 點解咧？點解你有咁嘅睇法咧？ 因為即係我覺得唔會，政府唔會俾個機會佢哋做，即係做英雄咯。我覺得係。 係啦，你話呢個我哋都係準備會講嘅一個 point 嚟嘅，係啊，即係我都同你。 所以我會覺得陳淑莊同邵家忠會冇事咯，但係反而你話嗰啲教授咩陳建文嗰啲就有機會攋嘢，我覺得。 O、okay. K， 好啊，喂，咁啊，喂，多謝你電話先啊，曾生，仲有咩要講啊？ 都冇乜特別。 好啊，喂，感謝你打電話嚟啊，下次再打嚟。 哦，好 okay, ，thank you 你，曾生。 拜拜。 好，拜拜。咁啊，係啦，咁啲法律就應該係適時檢討啊。咁但係好明顯，我哋特區政府唔好話法律啊，屌你老尾！而家佢日常嗰啲嘢都搞唔撚掂啦。 唔係你講翻頭先提到嗰個不誠實取用電腦，其實係終審法院應該係再上個禮拜咧就定咗就話只要你用緊自己部電腦或者自己部手機，咁你就唔構成呢個不誠實使用電腦嘅，咁所以先至會衍生到就話好似嗰個偷拍 case 咁樣，就用翻一個咁樣嘅偷拍罪等等咁嘅嘢去控告佢。嗱，其實呢度我都要譴責埋泛民主派其中三位議員嘅。因為咧，你言猶在耳啦，其實你都記得，可能一兩年前幾多段日好啦，咪有個網絡23條嘅，咁其實咧就好大程度限制咗個網絡自由噶嘛。咁其實而家係啦，終審法院終於一錘定音，就話這個政府唔可以再用呢個不誠實取用電腦亂咁喺度告嘅。咁問題就係話，我哋有三位尊貴嘅議員，莫乃光先生， 資訊科技界， 楊岳橋先生，同埋好似係郭榮亨。他們就在終審法院頒布之後的不久又提出一個我忘記是提出一個動議定議案，就說應該要再檢討網絡安全的。我真的這麼難才終於可以叫做有鬆一口氣， 這麼難才終審法院一錘定音了，等到那些賊頭不要濫用這個不誠實使用電腦的罪行來胡亂控告人， 是的， 是不是你班咪屌你老尾，你班你咁樣叫莫乃光呢啲咁嘅人渣老屎，屌你老尾呢啲咁嘅楊岳橋呢啲咁嘅人渣，屌你老尾又撩翻出嚟講你係咪柒咧？屌你咁撚多嘢唔做，你做啲咁撚戇鳩嘅嘢嘅，係咪？即係多撚魚嘅，即係呢啲嘢就咁啊！呢啲嘢我又唔想講住。 係啊，因為已經真係冇意思嘅，因為泛民柒係呢個可大家既知嘅事實嚟嘅，唔需要理嘅。 同呢個建制派係戇鳩嘅係一模。 行下一氣咯， 行下一氣。嗱咁啊，喂，多謝阿温律師嘅提醒啦。咁啊，阿 Run C Percy Percy Run 咁啊，佢呢個係我哋嘅網友啦。咁啊，亦都係我嘅自己嘅朋友嚟嘅。咁佢係一位有律師，即係而家佢唔係做律師啦。咁但係佢係有一個即係律師。 執照嘅人士嚟嘅，咁我成日都叫做温律師嘅。咁啊，喂，多謝温律師提醒啦。咁就係、是原來西九龍裁判法院咧就裏邊係可以審區域法院嘅案嘅，即係原來係呢單案係區係地院案嚟嘅，即係區域法院嘅案件嚟嘅，最高嘅最高咧係可以判七年嘅。咁啊，喂，多謝阿 Percy 你提供啊嚇，唉，多謝。咁啊，喂，你都保持身體健康啊，即係我都係啱啱知道你個身體有啲狀況。咁啊，好啦，咁就繼續講翻即係九子案呢件事啦。咁頭先阿曾生即係都提到，到底邊個判監，邊個判刑啦？喺邊個判乜嘢之餘咧，有幾點都想提出嚟嘅。頭先曾生即係講得好好，喂，我真係冇理由甩個光環俾你啊！等你屌你選情看將啊！嗱，我自己嘅睇法咧就係、是。我之前講過嘅，應該喺節目講過，判監嘅機會係好高嘅，即係好多個嘅判監機會都好高，甚至無係會重判嘅。而講緊係上年嘅一個，即係2018年嘅一個政治現實，即係啱啱天琪案佢哋判無奈，咁嗰、那個社會嘅 situation 或者係嗰、那個政治嘅形勢。咁我就作出咗個咁嘅推斷，咁佢哋一定會重判呢三個呢、這個佔中發起人戴耀廷、朱木同埋呢個陳建文就會重判嘅。咁其餘插科打韻，即係又屈埋佢煽動嗰啲咧，就可能冇咁重，但係都係會係面臨一個六個月以上嘅刑期，甚至係更長嘅刑期嘅。咁啊，即係會重手嘅。咁但係近來即係喺踏入咗即係呢啲。三個月至半年啦，咁整體嘅政治形勢又唔同咗喎。我嘅推斷咧，因為點解咧？而家整體嘅政治形勢，我哋叫咩咧？極和諧嘅社會。咩叫極和諧嘅社會？基本上就係冇反對聲音，公民社會基本瓦解，亦都所謂嘅其他本土派啊，或者係其他嘅光譜嘅勢力，亦都唔。 一盤散沙， 一盤散沙，唔再存在咁滯，咁亦都冇大型嘅示威活動，冇大型嘅遊行啦。經過咗咩七一啊、六四啊幾兩次嘅七一六四，即係喺阿林鄭月娥嘅任內，經過咗冇根本上係連大型嘅行禮如儀嘅群眾運動都。基本上係已經係個聲音已經減到好細，都 係 得個 最明顯就係你去到呢 度三幾萬人嘅啫，一萬幾千人嘅啫，已經係 你去到呢個法院，你見到聽審嘅人都係講緊幾嚿幾二百人， 係啦，或者樓下聲援嘅人仲少啊！我當時喺現場睇，其實真係好少人嘅，即係都係得嗰啲鳩團，即係又係嗰班上，即係唔好話上一年嘅，咁其實真係上一年紀嘅一班人，都係嗰幾班常客喺度嘅啫。或者佢哋啲老友記，即係阿小麗老母啊，即係嗰啲阿長毛啊，咁嗰啲喺度啦，吳文遠啊。 喂，就算唔講話去到現場嗰批，因為我當你工作時間啊，即係個個翻工唔得閒去。你睇翻呢啲網絡平台嗰啲，其實都有人講，但係唔係真係去到好熱烈嘅討論嘅。其實你都睇到。 係啦，所以咧嗱，而家嘅政治形勢咧就係基本上好和諧嘅啊政府咩惡法都過到，而家又 DQ 曬啲議員啦。基本上立法會已經完全控制嘅，全面控掌控咗中共已經中共同港共政權已經全面掌控咗立法會嘅話語權啦。掌控咗話語權都掌控咗啊！各位，而家所有提嘅所有爭拗點嘅議案，大家心水清嘅，你睇下邊個提出嚟嘅？田北辰、葉劉佢哋係咪？甚或乎是民建聯的人提出的，你看泛民已經沒有機會再提出一些有爭議性的東西，或者更加不能夠，已經無能到不可challenge不到任何的東西在立法會裏面，如果提不起任何的其他討論，現在跟得最貼民生的，那些議員就是田北辰，是不是？就是這些新民黨的人，就是這些其他政黨的人，甚至無是這個那些經民聯的人，甚至無是那些冚家產張宇仁那些，就是話語權已經給了他們，否決權又沒有，話語權都沒有權，是不是？那這個是相當之和諧的社會，他沒有必要。最重要是什麼？你班香港人，你班這樣香港人完全現在屌你了，大家都是吃份屙屌，係咪？亦都冇，大家好似彷彿已經從來都唔關心政治啦。咩區議會嚟緊十一月，嚟緊十一月就選啦，完全而家都四月啦，冇聲㗎，冇㗎，冇人理㗎，冇人關注㗎，所有嘢係咪？ 甚至很多很多嘢，即係你嗰啲港珠已經完全係啊冷感到咁樣正。喂，呢、這個作為一個管事人嚟講係正噶嘛？咁我點解仲要透過呢一好啦？而家就九啱啱就係呢個佔中案，就去到呢、這、一個判，終於要判決啦，或者要判刑啦，廿幾號係咪？我冇必要將佢哋呢一班所謂有光環嘅人去重判啦。是咪？而激怒個社會啊，啱唔啱啊？咁嗱，我就唔係話啲法官唔撚夠嚴明，但係喂，你話冇政治考量就呃鳩你啦，點會冇啊？啱唔啱啊？即係又冇陪審團嘅呢單嘢係嘛？即係話個官中意即係判幾多幾多嘅，即係呢啲嘢係嘛？咁所以你問我咧，我而家覺得咧，反而可能係。會輕判，即係我而家就改變我之前嘅睇法。我覺得而家呢單案反而會輕判，係咪？即係嗱，政府又唔想你重判，建制派更加唔撚想你重判，係嘛？我做咩要俾光環你嘅？而家我哋即係又唔係冇人坐緊，係嘛？即係所以我自己個睇法咧就係、是、其實可能真係輕判嘅。輕判係點咧？我覺得可能係幾個月嘅監禁，然後緩刑。即可能是判三個月監禁、六個月監禁，緩刑兩年 ，something like that 嘅，我覺得係分分鐘佢哋九個都唔使入去坐嘅，即我覺得是大無私讓離開法院，我覺得是咁咯，即我嘅預計就係咁。但是你話嗱，總的你話你話我會唔會同情佢哋或者咩咩咧？咁佢哋始終都係政治犯。我嘅立場就係抗爭者，我永遠都係站喺抗爭者嗰一邊。咁佢哋都係入於係抗爭者嘅一份子，係咪？ 姑且當 姑且當係 啦，係 咪？佢哋都係為咗呢、這個一啲唔係為咗私人嘅理由，即、就、係、是、為咗一啲即係叫做公義，叫唔係公義 ，sorry， 係即係叫做為咗一啲即係爭取民主嘅運動，咁而受到政治檢控。咁我覺得，咁我又唔會話落井下石，我又唔會話幸災樂禍，係咪？我亦都同時間，我又唔會覺得太過可憐佢哋，同情佢哋，係咪？即係只係我都幾平常心嘅，你問我就。係咪？即係我當然，即係我會唔覺得係唔會，即係唔會落井下石咯，係咪？唔會話扯乜撚嘢咧咩？咁佢哋始終都係政治犯，係咪？即係呢個就係我立場就好鮮明、好清楚嘅。啊，雖然佢哋係左膠，雖然佢哋黑人憎唔討厭，同埋雖然即係佢哋係偽善，係咪？咩罪狀都有㗎啦嚇！即係但係問題係佢面對呢個 case 喺呢個 case 底下咧，我又覺得即係佢哋政治犯。咁香港係唔應該有政治犯，係一個文明。自由的社會是不應該有政治犯，但是現在我們已經有政治犯，而這一批就是所謂近年來的應該是最後一批。這一班狗子只是屌你老尾，我們沒有人坐，全坐撚曬啦，我們那些入曬坐啦，是不是？你哋拗冇拗咩同情，講到幾撚悲情、悲天憫人，呢啲就是要譴責啦。調翻轉頭，係咪？即係你呢啲咁樣嘅其餘嗰啲人喺度屌你老母閪貓哭老鼠，其他嗰啲什麼泛民支持者做嗰啲嘢，親泛民嗰啲咁嘅報章嗰啲咁嘅屌你老母悲天憫人嘅報導，屌你老母成個通嚟咩嗱？做乜撚嘢啫？而家豬目好老咩？七啊幾歲好老咩 ？Sam 哥唔撚夠老啊！屌你老母 ，Sam 哥坐幾籠啊？屌你老個閪！你哋有冇人關心過佢啊？我屌的不是屌他們要坐不坐，輕不輕，重不重，是屌你班人偽善啊， 是啊，你班撚樣大細超啊， 是你班撚樣，現在我們香港還有政治犯這麼老啊，七十幾歲啊，豬目是人，阿Sam不是人啊，是嗎？說什麼東西啊，張秀賢二十歲犯案很厲害啊，你看盧建文多少歲啊，梁天琦多少歲啊，對嗎？即是我連張秀賢都想屌埋嘅，其實，即係我連張秀賢我都想屌埋。阿 Tommy，即係我同佢都有私交嘅，講真，即係 Tommy 我同佢有私交，都識咗幾耐嘅都，係咪？即係我都當然唔會話約出嚟飲茶食飯嗰啲，唔係嗰啲啦。但我真係識佢，咁佢就互相認識，係咪？即係呢幾日我明白你面對呢個單案，係咪？ 你面對呢單案，心理係一個好 好大嘅負擔， 好大嘅負擔。但係如果你呢單案係曉以大義，你嘅出發點係為大義嘅，你呢單出發點係為全香港嘅人，又或者你個人個心胸係為緊全香港嘅人，咁你呢單案就唔值得再講任何半句。你覺得自己有啲乜嘢心理壓力，你連分享都冇分享，你唔可以公開分享，我就覺得係咁。你可以找老友出嚟哭訴，點樣都好，私底下你點樣，你找我，我同你傾一晚，我陪足你幾多日我都仲得。但你唔好公開喺度屌你，乜覺得自己哎呀，我好撚大壓力啊，好撚。你唔撚記得咗你啲同你同齡嗰啲人啊？你唔記撚得咗梁天琦啊？你唔記得咗其他人啊？其他人即係嗰啲咩陳淑莊嗰啲，我唔撚屌佢，我係屌你，因為你年輕，你嗰班人係。本來是跟你真係同路的那些人，係嘛？即係你覺得你自己好撚慘咩？就算流亡緊阿 Ray Wong 嗰啲唔撚慘咩？係咪？大把人慘撚過你啊！你咁後生，你驚乜撚嘢啫？坐一碌都唔驚啦！你會唔會好似阿天琪咁要坐屌你乜六碌啊？有冇坐好似其他嗰啲啊美國隊長嗰啲面臨五六以上啊大佬？即係你後生細仔，你就唔好喺度屌你老尾，喺度賣小強啦！就算係邊個啊，即係就算唔係話唔好話佢哋坐緊嗰啲啊，撲你啊街！我就當阿 Billy 嗰扎，之前即係廣大學生會嘅阿 Billy 佢哋嗰扎，你都未到佢哋個水平啦，你仲喺度賣小強，唔好啦，張秀賢。真係噶，你唔開心，你大壓力，每一個人面對呢啲咁嘅刑事，都一定係大壓力嘅，你唔使講啦。東北嗰扎咧，資豐佢哋咧，你啲同路啦，最同路嗰啲同路啦，資豐都坐完出嚟啦，係嘛？即係你仲咁，你即係嗰種咁嘅賣小強嗰種，唔好公開賣，唔係唔俾你咁樣，唔係唔俾你唔開心，俾。不一定要 share 出嚟噶嘛，唔一定喺 Facebook 度公開 share。我知道你話 friend post， 你又當我係 friend 啦，當係啦嚇。咁你先即係我先見到嗰啲嘢嘅啫。咁我係咪唔應該攞出嚟講咧？咁啊唔緊要。咁但係 Facebook 唔係你嘅，屌你老尾！咁你啲所謂 friend 你都好多人噶嘛，大佬啊！即係所以，即係我係好唔舒服嘅，見到呢啲。 乜同埋你就算喺嗰日記者即係搏麥嘅時候，你都話喂公民抗命無畏無懼噶嘛，你都係繼續講緊違法達義噶嘛。而家咪正正求人得人咯，你仲講乜嘢啫？ 啱啦，所以呢個亦都係我覺得係重點嚟嘅，即係呢件事裡面嘅重點。第二個重點就係、是、開頭你哋搞嘅叫做愛與和平佔領中環啊嘛，係咪啊？公民抗命啊嘛，就係、是、要咁噶嘛，無論面對任何嘅不義嘅檢控，你哋唔抗辯噶嘛，唔求情噶嘛，你哋做乜撚嘢啊？而家喺度求乜撚嘢情啊？賣乜撚嘢小強啊？抗乜撚嘢辯啊？咁你即係話你之前嗰陣時提出嘅所謂愛與和平佔領中環係呃鳩人噶啦，兜口兜面呃鳩香港人陪你一齊啦。係嘛？你哋有頭有面啊！求情嗰啲，屌你老母！如果我真係聽你講，走去愛與和平，然後我檢控我，然後我唔求情，即刻入賊，係咪？咁點啊？邊撚個可憐我？原來你哋咁嘅，講開話咁玩噶嘛？公民抗命嚇，係咪啊？你嗰陣時講噶嘛？係嘛？哦，原來咁噶，原來又係喺度屌你啦，咪喺度屌你啦，咪又喺度求情信嘅，原來有，係咪？即係話雖如此，雖然好多封求情信都唔係真係求情嘅，啊！但係問題係你唔抗辯啊嘛，律師都唔好撚請啊嘛，直頭屌你直入啦，你中意點判點判啦，係咪？咁噶嘛，唔係嘅咩？係嘛？即係所以呢單案喺一路審嘅過程裏邊，其實就係睇翻佢哋喺佔中裏邊做嘅醜行啊嘛，講過噶啦， 好多係回憶啊。 喺雨傘運動，我哋叫雨傘運動啊，唔係佔領中環啊，大佬，我哋叫雨傘運動啊， 雨傘革命啦，或者 雨革啊，裏邊嘅醜行啊嘛， 佢哋點樣令到群眾屌你諗乜厭惡佢哋啊嘛？成個佢個大台點樣咁討厭？係成單案裏邊嘅過程嚟噶嘛？你班港豬又彷彿唔記得咗，而家就個個喺度悲天憫人，係嘛？好，轉頭翻嚟再講。